佛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梦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气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摄鬼王、慈心鬼王、福灵鬼王、大慧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轮回。此一段经文就是说他破国土，并及此土娑婆世界诸大鬼王聚集这个铺离天文佛说法。各佛有他方的国土，以及呢，此个娑婆世界有好多个诸大鬼王，诸者就是多人。说明此世界个鬼王已经系好多啦，何况他方国土个鬼王呢？其数更加系无量啊！所以名为佢哋诸。咁鬼王即系鬼啦，鬼王咧就系鬼中之王。咁啊，但系鬼咧，就有啲咧系有福德嘅，有啲咧就系冇福德嘅。咁你如果系有福德嘅咧，就例如啊，作为嗰啲山神、嗰啲土地或者其他。種種有人家就對佢祭祀嘅，就名為有福報嘅鬼王。咁若是無福報啊，冇福德嘅鬼王咧，佢就居於呢個不淨處，又得唔到飲食啊，常受鞭打，負責呢個田禾濕海啊，受苦無量。咁啊！現在佛諸大鬼王啊，當然係指一類啦，係有福報嘅鬼王。咁啊，始終嘅諸大鬼王只不過係總括而言之，咁啊向下就分別啊，大鬼王都有好多種類嘅，故此話所謂有惡目鬼王。咁啊，目就是眼目，咁啊眼目有事就亦都系有恶啊。咁啊呢个眼目嘅善恶由心里边咧发表。咁啊若是话呢个心佢系发于呢个嗔怒啊，因此佢呢个眼目咧亦都系属于呢个恶目。咁啊点解嗰啲鬼王啊？佢又會惡目咧，就因為見到啊，我哋嗰啲人類做惡，唔肯呢個善法，唔肯信佛，所以佢生起呢個怒目啊，咁咪叫做惡目鬼王。咁啊，啖血鬼王，咁啊有一類鬼咧，佢就專門啊食呢個人嘅鮮血。或者嗰啲畜生嘅鲜血，咁佢常常啊住响嗰啲屠宰嘅地方，以嗰啲鲜血为食，好似呢个柯利南鬼子母等，就名为佢嘅啖血鬼王。咁啊，啖精气鬼王，咁啊此一类咧，就属于呢个皮蛇啫。中國話咧，佢就啖精氣鬼，佢就專食呢啲人嘅精液，或者呢個五谷嘅精華，乃至一切食物裏邊嘅精華，都為佢所吸取，所以叫做啖精氣鬼王。嗱，咁啊，例如我哋通常啊，受咗五戒。或者十善戒，或者出家戒個佛弟子咧，佢就唔食啊，或者拜個功德堂祖先嗰啲供菜。咁啊，點解咧？就因為拜個祖先嗰啲供菜啊， 这个快活嗰啲鬼神咧，咁啊嗰啲棺材咧就系有呢个形式嘅，咁啊嗰啲鬼咧佢就冇呢个身形，佢就唔能够食嗰啲有渣子嘅棺材，所以佢哋只系食咗呢个棺材嗰啲精华嗰啲味道啊。咁啊呢种咧就成为佢哋啖精气鬼啦。咁啊，由於我哋嗰啲供菜拜祖先、拜嗰啲所謂已經去世嘅先靈嘅人啊，嗰啲供菜已經俾嗰啲精靈鬼咧食咗嗰啲精氣啦，咁啊，所以我哋受咗戒嗰啲生人咧就唔食啦。咁啊，亦都確實咧拜鬼神嗰啲供菜嗰啲味道咧係好似啊，係差差地啊！唔好咧，嗰啲未曾拜過祖先嗰啲餸菜嘅味道咧咁好嘅，咁所以呢種咧就屬於啊嗰啲供菜呢個物質咧，俾嗰啲啖精氣鬼咧食咗嗰啲精物去咗啦，咁就叫做啖精氣鬼王。咁啊，啖胎卵鬼王咁就分開啖胎鬼王。同埋啖卵鬼王，咁咧一个就啖胎鬼王咧，例如我哋嘅人，咁啊在我哋个母亲嗰处之时，即系等于话我自己个母亲，咁个开始怀胎啦，咁啊开始怀胎咧就由父精母血而成啦，咁啊初初嘅一两个月咧，咁啊呢个精血混成一体。未成熟呢这个人的形象，咁啊到到十月怀胎满啦，呢个人相具足啦，咁我哋就出世啦，咁啊出世之时有呢个血包衣啊，咁啊呢一类个鬼王呢，佢就专门呢食呢个血包衣嗰啲血，所以名为佢就啖胎鬼王啊。咁啊，若是话卵咧，就属于嗰啲鸡卵啊，即系普通话嗰啲鸡蛋。咁佢未曾咧成为一只完整嘅鸡蛋之时，咁佢开始成啦，里边嗰啲蛋黄同埋蛋白咧，亦都系混成一体嘅。黄与个白啊，未曾咧就分得开。咁啊，等到佢完成啊。一隻雞蛋啊，咁啊黃白已經咧係清楚啦。咁啊佢初初生雞蛋之時啊，咁啊呢一類鬼王咧，亦都係最中意食嘅。咁就叫做啖卵鬼王啊，合埋叫做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咁啊呢個天帝啊！欲想降呢个瘟疫之灾，俾呢个人，或者俾呢个家庭，或者俾呢个社会个国家，咁啊佢哋差遣所谓佢个部下嗰啲鬼卒啦，咁啊然后啊主人呢个寒病，或者系呢个热病，或者各种嘅疫病，咁呢种嘅就系行病嘅鬼王。咁啊，是毒鬼王，咁啊呢一类鬼王嘅心地咧就比较好啲啦，系咪？因为世间上咧好多嗰啲邪毒啊，或者嗰啲蛊毒啊，咁啊其他好多嗰啲有毒嘅畜生或者咧动物，咁啊此一类鬼王啊会著扶持呢个众生，所以佢将嗰啲毒害咧接过。唔好使到嗰啲毒害咧，对呢个人咧系不利，咁就叫做是毒鬼王。咁啊，慈心鬼王，咁此一类鬼王咧，就系、是、菩萨自然鬼王，以呢个慈爱之心啊嚟到保护我哋呢个人间。咁啊，福利鬼王啊，就如同嗰啲土地庙。或者嗰啲山神廟，或者嗰啲文武廟，或者天后廟、北帝廟，咁啊佢哋都係屬於鬼之一類所佔。 但是他保护他所管辖的地区，例如一乡，那有那些神庙，那这个鬼神啊，他就保护一乡啊，就例如一村，或者一区，或者一个县，或者一个城，那有此一类啊的神庙呢，那他就负责保护啊此一区、此一县、此一城嗰啲老百姓、嗰啲民間，所以呢種咧就叫做福利鬼王，佢附有佢自己所管轄嗰一個地區。但愛敬鬼王就説明咧，佢嘅慈愛之心啊，特別來得大，咁啊受到咧呢個民間嘅尊敬，咁就認為佢就大。外敬鬼王，各事等鬼王皆来集会啊！咁啊，以上咁多老嘅鬼王，此世界并及他世界来者系好多啦。咁啊，即刻咧同时集会在呢个铺利天上。但以前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与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铺利天者，如知数否？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以释迦牟尼佛同埋文殊师利菩萨一问一答啊，嚟到发起此一部地藏经嘅道理个意思，就系正当所谓天龙八部鬼神啊齐集铺利天宫嘅时候，释迦牟尼佛就系我哋嘅教主啦，告就系上人啊。对这个晚辈讲话，名为他的告文殊师利，在佛法之中是一尊大菩萨。我们中国有所谓四大名山的四大菩萨，其中山西五台山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文殊师利中国话叫做妙德啊，在呢个涅槃经里边讲，佢能够了了见佛性，都犹如妙德等。咁啊，此菩萨降生之时，就有十种嘅瑞相啊。第一就系光明满身，第二有嗰啲金露形形，第三嗰啲神开服状，第四是地涌七根，第五是鸡生凤凰，第六是猪面龙子，第七呢马产麒麟，第八是牛生白鸽，第九是地涌金粟，第十呢象巨鹿。咁啊，呢十种瑞相都系人间少有嘅，唯有菩萨出世之时先至有此嘅十种瑞相。咁啊，此菩萨在大乘经典里边系代表智慧啊，此菩萨系古佛再来，系为七佛之师，系为一切佛嘅师长。在《心地觀經》裏面講啊，佢話三世國母就妙吉祥，咁啊妙吉祥咧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啦。因為印度話嗰個文殊師利，中國話翻過嚟咧，譯名佢就妙吉祥。咁啊，既然話三世國母，即係三世諸佛之母啊，就係妙吉祥。咁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咁啊，在呢個《廣佛經》裏邊講，佢話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師利之恩啊！ 过去无疆数佛皆是文殊师利的弟子，当行者都亦是其威神力故之所致。咁啊，就说明咧，文殊师利菩萨系为诸佛之母，因为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咁啊，一切诸佛皆由智慧而得出生。咁啊，宋文殊菩萨既然表智慧啊，咁啊，说明十方三世诸佛皆从智慧出生，所以文殊菩萨呢就是为诸佛之母，所以经常讲话，譬如世间小儿，佢有佢自己个父母啊。嗰个文殊者咧，就是诸佛个父母。咁啊，可见文殊菩萨呢是真真实实古佛再来。咁啊，现在话。法王子呢，咁啊，法王就是佛啊，佛就称为法王，所以经中讲，佢话我为法王，于法而来啊，佛能通达诸法是理性上，为一切法中之王就是佛啦。咁啊，法王子呢，即是系佛弟子。咁佢能够行呢个法王权，掌法王令啊，能够号令人天，如法化世，以利生为事业，以宏法事家务。所以法王子呢，就即是系佛嘅弟子。咁啊，文殊师利菩萨，既然系古佛在。是为十方诸佛母啊，咁点解现在佢在释迦牟尼佛座下为佛嘅弟子咧？此就系菩萨啊，大权事业，所谓一佛出世啊，都佛佛护持，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系现呢个菩萨身，咁啊护持释迦牟尼佛啊。转法轮化道有缘者，咁就说明文殊师利菩萨呢系为法王之子，乃系大权事业。咁啊，菩萨就系摩诃萨，摩诃萨即系大菩萨啦。咁啊，文殊菩萨咧就唔系呢个普通嘅菩萨，乃系大智慧嘅大菩萨。咁啊，现在佛陀文殊师利菩萨讲啦，佢话以观时，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包括此世界嘅天龙鬼神，亦都包括他世界嘅天龙鬼神，包括此国土嘅天龙鬼神，亦都包括他国土内嘅天龙。鬼神，咁啊，当然啊，嗰啲天龙鬼神就好多好多，就其数无量啦嘛。咁现在佛就问文殊师利菩萨，佢如是今来集会咁多嘅此世界、此国土、他世界、他国土嘅天龙八部鬼神啊，落到嘅空利天嘅，如知数否？你知唔知道佢个数目啊？系咪一共系有几多咧？此就系释迦牟尼佛咁啊问文殊菩萨，咁啊向下文殊菩萨就答佛所问啦。个文殊师利白佛言：个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都不能。不知啊，咁啊，如果下人即系晚一辈，答复上辈所问嘅，明明佢就白话文殊师利啊，咁啊成佛问，咁啊现在咧佢就答复，所以品白于佛，同埋世尊，咁啊先咧 專稱依佛，咁啊可見啊，在呢個佛經裏邊，佛對佢個弟子好尊敬，而佢個弟子咧對佛亦都好尊敬。咁啊，文殊菩薩既然示現啦，為法王之子，因此佛有問，佢哋以最尊敬嘅禮貌啊，先發佛，然後咧説一聲，佢話世尊，佢若依我神力啊，即使係經過一劫、兩劫、三劫、四劫，而至到一千劫咁長嘅時間，想話測度啊，咁啊，此世界此國土，他世界他國土所來咁多嘅天龍八部鬼神啊，我都不能得知啊，我冇辦法知得佢呢個數目。咁啊，在經常講咧，文殊菩薩係古佛再來啊。佢過去成佛，名為無，名為叫做龍種上尊王佛。咁啊，在呢個《央屈摩羅經》裏邊講啦，佢話文殊菩薩現在有北方歡喜世界成佛啊，名為叫做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在呢個慈恩上生經裏面講，他說文殊師利菩薩未來成佛，叫做普賢如來。咁文殊師利菩薩既然有古佛再來，現在亦都是成佛，為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的亦都成佛為。咁啊，點解嚟以成佛為嘅智慧神通都唔能夠知道啊？此世界、此國土、他世界、他國土所來嘅咁多嘅天龍八部嘅數目咧，咁所以我就分開幾點意思啦，嚟到解釋。第一咧，就係隨順呢個世間嘅人情。我哋做一個人，凡係與對方傾談嘅時候，一定要自己咧謙虛，然後先至顯出對方咧嗰種嘅尊勝。所以現在文殊師利菩薩成佛問啊，佢亦都自己咧係謙讓。咁啊，然後咧有佛啊，咁啊説出此諸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來嘅咁多天龍八部鬼神啊，咁啊有佛咧可以説出此等天龍鬼神係都係過去啊，由地藏菩薩因地中行呢個孝思而生起呢個度眾生之願，係文係地藏菩薩所教化之機。咁啊，第二咧，咁啊，如果文殊師利菩薩咁啊，直接答覆知得所來嘅天龍八部鬼神嘅數目，實實在在係有多少啊？咁啊，以下文咧，釋迦牟尼佛佢自己所說啊，連佢都唔知得幾多數目咧，似乎咧就唔符合，因為文殊師利菩薩既然以呢個佛弟子身為法王之子，咁啊連佢都知道幾多數目咧，咁啊佛下文就説出唔知幾多數目，岂不是弟子啊嘅神力啊，仲勝過呢個師長嘅神力嗎？咁啊，因此咧，文殊師利菩薩在此中先就説出，我咧 以神力千劫去测度啊，都唔能够知道佢呢个数目。而下文释迦牟尼佛亦都系咁样讲，佢话唔以佛眼观故啊，又不能尽数。咁啊，既然文殊师利菩萨以神力测度，唔能够知佢呢个数目。而我哋嘅教主以佛眼观故，又不能尽其数目，咁啊，结果就系点咧？都系显示啊，咁啊，地藏菩萨各种过嘅因地修行，咁啊，所教化嘅大众啊，有如是之多，说明地藏菩萨从最初发心。由始至终啊，咁啊都系以呢个孝顺啊，名于是所发嘅大慈悲愿、大嘅心愿咧，嚟到度度众生啊。所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所来咁多嘅天龙八部鬼神，都系地藏菩萨因中发愿啊。所度的众生。那么第三呢，在大乘经典之中，凡是有所疑问，那么多数都是由文殊师利菩萨发起的。那么例如《法华经》一个《楞严经》都有如是的记载，都有如是的经文。咁现在文殊菩萨啊，既然蒙佛问佢知唔知得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咁多天龙八部来到呢个偷利天宫呢、这个数目，你知唔知？咁佢竟然咧就说一句啊，以佢个神力千劫测度都不能知其数。意思就是说呢，要请佛在下文说出地藏菩萨的孝行，说出地藏菩萨各种的大愿，咁以孝为众德之本啊，一定要有佛呢自己呢是说出，咁就显出地藏菩萨因中所发的大愿。来得啦，咁大，咁啊有此嘅三种理由，所以文殊师利菩萨直接答复佛问啦，佢话以我嘅神千劫测度都有不能知其数目，不佛告文殊师利，唔以佛眼观故，又不能尽数啊。此皆地藏菩萨九五劫来以道就当道未道，以成就当成就就未成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显示九化之众啊，系来得好多，所以佛咧亦都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就唔单话你啊。以神力千劫测度，唔知达呢个数目。佢话即使我以呢个佛眼嚟嘅观察啊，亦都唔知得佢个数目系有几多啊。所以话此皆是，就系、是、此等由文殊师利菩萨千劫测度。都不知道他的数目，甚至到佛以佛眼观故，亦都不知道他的数目咁多。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来的天龙鬼神啊，咁啊，此一类咁多的天龙八部鬼神，完全都是地藏菩萨所谓久远劫来啊。已经是道，咁啊，即系咧向下嘅已成就，即系已经咧道咗佢哋，已经咧成就咗佢哋嘅善心。 咁啊，佢哋耳道係耳成就，咁啊，當道咧就當成就，即係咧將要道佢哋，佢哋將要咧成就呢個善根。咁啊，未道咧就係未成就啊，對於大會諸佛眾未曾得證呢個無學位者，咁啊未曾道，亦都未曾成就噶啦。咁啊，將來咧，亦都要度佢哋，亦都要成就佢哋個菩提心。咁啊，總言之講句啊，所有此國土、他國土、此世界、他世界來嘅天龍八部，連佢個數數唔清咁多嘅，此一類天龍八部都係地藏菩薩啦。過去生中九遠劫來已經是度了他們的，或者是已成就，或者當道曾經是當成就，或者是未到未曾成就而準備要度他們，通通都是曾受地藏菩薩之所教化，那就顯地藏菩薩大願，亦都是顯地藏菩薩的下下。今文殊師利百佛世尊，我以過去九修善根的正無外智聞佛所言，即當信受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不必怀疑惑，切齿顶受，宁愿轻妄，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啊，你已能成就，不思议事。咁啊，向下咧就属于正宗佛。一共有十一品半经文啊，都解释此一经咧正宗嘅道理。咁何以名为叫做正宗咧？就系、一经啊最重要嘅道理，咁名为咧叫做正宗。咁啊，现在咧此一段经文啊，就系、由文殊师利菩萨。咁啊，同佛講，佢話我已經咧過去啊，咁啊好遠好遠以前就九修善根，九修善根咧就文殊菩薩九遠以前咧修習一切嘅善法，係為成佛嘅根本，咁就叫做九修善根。咁啊，唔单修呢个自利嘅善根啊，系亦修呢个利他嘅善根。所谓自利利他都得到圆满，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为十方之师，为十方诸佛嘅模范。咁啊，说明菩萨咧系古佛再来啊，所以话九修善根，不精无外之啊。咁啊，无碍智咧，就话文殊师利菩萨既然代表大智慧，咁啊以大智慧故，咁啊能见自己本性无有障碍，得成佛道。咁啊亦以此个波野大智观察众生呢、这个根性大小，随机化道啊，凡与菩萨有缘者，都得到菩萨咧说法，为佢咧得到解脱，咁啊无有障碍，咁就名为叫做正德咧智力，以共利他都系无所障碍嘅智慧。咁啊闻佛所言，就即当信受啊。咁啊，闻到佛上来 所讲，话此等啊，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所来啊，其数得数唔出咁多个天王八道鬼神，都系文，都系地藏菩萨啦。九五劫来，已到当道，未到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的众生。咁啊，我闻是菩萨闻到佛如是讲啦。咁啊，我因为久修善根，正无碍智，当然就信受啊，绝对呢唔会有半点咁怀疑。但是小火星人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须问如来诚实之语啊，特必怀疑惑啊。咁啊，我闻是菩萨，因为久修善根，正无碍智。咁对于佛如是嘅说法呢，我就肯定咧会信受。冇半点嘅怀疑，但系一般嘅小果声闻，即系佢咧，只系证到阿罗汉果，断三界嘅见思烦恼，在三界之中咧，佢虽然系个圣人，但系望于出世嘅菩萨位啊，望于究竟成就嘅佛道果位啊。咁啊，相去甚远喎，所以声闻阿罗汉咧就名为小果，佢嘅智慧咧就有限啊，所以对于佛上文所讲啊，如是多天龙八部鬼神啊，都系地藏菩萨所教化，佢未必相信，乃至到天龙八部。咁啊，天龙咧就个别说嘅，八部里边咧就包括有天龙，咁啊龙、天、夜叉、权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喉罗，一共咧就有八部鬼神啊。天与共龙咧系八部鬼神之一同埋二，所以我哋总上同埋别上咧。加埋嚟，咁就叫做天龙八部，一及未来世诸众生等，以及未来咧一般啊普通嘅众生。咁啊，天龙八部以及未来一般嘅众生，闻到佛上来所算啊，话如是咁多无量无边数唔出嘅数目啊，所谓。天龙八部鬼神是地藏菩萨所教化的，那这种道理呢他们未必信受啊。他说虽然是闻到如来是诚诚实实的说话，因为佛所是真实，佛无虚语，无半点旁惑众生，所以佛上文说话此等无量无边咁多个天龙八部鬼神啊，都系过去地藏菩萨九应劫来之所化度。咁啊，在佛嚟讲咧，系如实而说啊，无半点个虚妄，我话系诚实之语。但系在呢个天龙八部以及未来嘅众生，以及呢个小果声闻啊。他们听到呢，那就必怀疑话他们未必能够相信啊，切齿顶受都未免轻放啊，即使呢他的外表那好像呢是相信啊，顶大受持，但是呢他这个内心啊未必能够领会啊。咁啊，既然领会咧，难免咧呢个信心有所动摇。咁啊，呢个信心有所动摇啊，就难免咧生起呢个毁谤啊。 即係點解咁多無量無邊嘅數目天龍鬼神啊，都係地藏菩薩過去因中行菩薩道之時啊所發道嘅？咁啊，呢種道理點解咁佢哋咧就唔相信，因此就懷疑，又懷疑就難免啊有呢個毀謗嘅説話發出，話未免輕放啊，未能免除興起呢個毀謗。咁啊，既然呢個小火星文以共呢個天龍八部同埋未來世諸眾生聞到佛啊，咁啊，説出無量咁多嘅天龍八部鬼神都係地藏菩薩因中所教化嘅對象，咁啊，佢哋唔明啦，咁啊，因此文殊師利菩薩就請佛再開示個威現世尊講説，就唔係簡單單咁樣講兩句，要詳詳細細咁啊説出來，即係就講説。说乜呢？就说地藏菩萨摩诃萨佢因地行菩萨道之时作何行，系立何愿啊，而能成就此个不思议事，系嘛？地藏菩萨咁啊，佢因中发心之时，咁啊，佢行啲乜嘢嘅行门，发啲乜嘢嘅大愿啊？能够成就啊，度脱咁多无量无边数目都数唔清嘅天龙八部鬼神，都系佢所发道噶啦。咁啊，所以就请佛咧要详详细细啊嚟到解释。嗱，咁啊，经文至此咧，就系显示地藏菩萨啊。咁啊，因中发心以孝明于时，亦都显示地藏菩萨啊呢种嘅大行大愿，因此上文啊先至有说出呢一种咁多嘅天龙八部鬼神啊，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嘅神力啊千劫七度，固然系测度唔知。即使佛也去观察，亦都唔知道佢个数目。咁啊，意思即系话显示地藏菩萨啊，因中行孝顺，地藏菩萨因中为光目女，为婆罗门女，为着救佢呢个母亲之故，所以曾经发过这个大愿啊，所以众生道尽方正菩提，若是地狱未空都誓不成佛，所以历劫以来从此到终受他教化的天龙八部鬼神啊，这个数目啊多到连数都数不出，就显示地藏菩萨啊久远劫来这种宏大神心的愿力啊，是不可思议，所以本经呢自名为叫做地藏经，就是显示地藏菩萨那种行愿广大。不佛都文殊师利特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麻竹位山石微尘，一物嘅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山就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层地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物。地藏菩萨正十地火位以来千倍啊多于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佛啊就以呢个譬喻，咁啊说明地藏菩萨咧的而且确系久远劫来啊 行菩萨道，发起这个王心的大愿，要度尽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不都文殊师利菩萨。那么你上文既然要我详详细细广而说出地藏菩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此种不思议事，所以佛我现在同你讲，咁啊未曾讲地藏菩萨因中立何行，以讲立何愿之前，我先变做个譬如来个答复你，都话譬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咁啊三千大千世界咧，咁啊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照临之处，咁就名为一个小千世界。咁啊重重叠叠叠叠千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为一个中千，咁啊一千个中千世界。名为一个大千啊，咁啊呢个三种千数嘅世界咧，就极其广阔咯噃。我话譬如有三千大千世界，个所有草木丛林，咁啊在呢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有关嘅草与个木，由众木众树成嘅丛林。就唔使講就好多啦，你就以我哋香港一個小小地區啊，如果叫你去數啊，有幾多條草啊，有幾多棵樹木啊，然後由幾多棵嘅樹木成為一個叢林，我相信冇人能夠數得清。何況啊，呢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咁多嘅草木叢林，當然亦都冇辦法數得清嘅，嚟形容佢呢個數目多個道。麻竹位道呢就是那些禾草啊，麻呢就是所种的麻，竹呢就是一棵一棵那些竹位呢就是这个水边的那些位草，山石的微尘有很多山，山里面有很多石头，那么也都有很多那些灰尘，那么那些灰尘你认真数不定啊，你就少少一个香港小岛啦，你话有几多微尘咧？可以讲真系冇办法数噶，何况三千大千世界啊，咁阔嘅地方，个微尘更加多到咧，相信连电脑都数都数唔清嘅。